密道里镶嵌着壁灯，那黄色柔软的光芒照亮着墙壁上两枚新刻上的小字，孤独。清枕站定， 是老三刻的。 忽然间，罗兰甚至能想象到庆慎无数次地站在这里，等待着与庆枕交替身份。对方在壁灯下默默地等待着，所求的只是融入他们，不再那么孤独。罗兰每每地想到自己之前怀疑质疑对方的话语，心脏就像是被人紧紧攥住似的难受。他怀疑老三的目的，他质疑老三的动机，一次又一次试探和冷嘲热讽，但老三从来都没有表现出生气的情绪。可是老三那个时候一定很难过吧。 哥，走吧，不能让老三白死。 嗯，不能让老三白死。 四人朝密道的黑暗里走去，密道的尽头已经停好了车辆，他们四个人一辆车，将按照计划好的路线前往汇合地点。111号壁垒的东方，黄昏正快速爬行着，而他的头顶还盘旋着如同乌云一般的鸟群。当罗兰他们驾驶车辆离开111号壁垒后，黄昏立马改变了方向，径直地朝车辆追去。144号壁垒军事管制区里，数万名老幼妇孺排队等待进入密钥之门。没有想象中的慌乱，绝大部分人都在休息区等待着。休息区里有水有饭，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张纸条标着自己的序号，每隔一段时间便有西北军士兵来喊号，被叫到序号的人则出门排队，跟着前往密钥之门。不过乱世中自有人生百态，这里不只有老幼妇孺，其实还有那些大行商和他们的家属。王富贵征调了他们数百辆货车，自然也要给予一定的优待，所以允许他们不用承受奔波之苦，直接通过密钥之门离开。事实上，有钱有权的人在这世界上确实能享受一些特权，虽然王富贵可以随意拿捏他们，但面子上总要好过一点。这些大行商们来了军事管制区以后，也得像普通人一样排队叫号，可他们自然不愿意等待，便纷纷用金子买了更加靠前的序号，早早便通过密钥之门去了178要塞。这些大行商在178要塞还购置了房产，抵达178要塞后可以直接离开，进入到自己在要塞里的房产居住。西北军知道这些事情，但并没有过多插手。世界便是如此的真实，之前任小素命令士兵嫁了的大爷便在这休息区里，而且成了明星。他一遍又一遍地给新来的难民说自己是如何被少帅强行嫁过来的，然后又讲述少帅有多么的仁义，连他这个小人物都关心。在他的描述中，已经不是士兵把他嫁过来的，而是任小素亲自扛着他来军事管制区的。此时此刻，大爷心里最感慨的是，这世界的变化真快呀，西北军竟然都有这种让人瞬息千里的手段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忽然有一只麻雀衔着一根木管子飞进了军事管制区。负责在高处守卫的士兵早就接到了命令，见到一切飞禽都直接击毙。砰砰两声枪响，那衔着木管子的麻雀被打得羽毛飘零，直直地朝地面坠落下去。大忽悠听到枪声，马上带人过来查看。他没管麻雀，而是捡起地上的木管子打开，里面赫然是一张纸条。 三分钟后，通道口处将有导弹袭击，请疏散人群，不要尝试移动通道，否则将摧毁整座144号壁垒。 大忽悠愣了一下，毫无疑问，这是灵送来的纸条。灵似乎已经知悉他们的撤退手段，所以要直接毁掉他们的密钥之门。可他想不通，既然灵要通过导弹袭击这里，那为何还要提醒？所以对方要摧毁的并不是这里的人类，而是那扇门。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 这扇门本身是可以移动的，毕竟有任小素的操作在前，大家都明白移动的密钥之门其实更靠谱，但现在林连这个退路都提前堵死了，来不及想这些了，大虎又怒吼起来， 快点带所有人离开，快，离密钥之门越远越好。 士兵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服从是深藏在他们骨髓里的意志。西北军迅速动了起来，他们快速将难民集体带离，所有人都往远离密钥之门的地方撤去。王室是有导弹部队的，虽然他们的导弹部队远不如庆氏，但也足够恐怖了。如今前线的四座壁垒恐怕都已经进入对方的导弹射程之内，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大军已经距离不远了。偌大的军事管制区里所有人都在逃走，大忽悠不敢赌这张纸条上的警告是真是假，他只能带着人先走。这时候却有人突然朝密钥之门的方向跑去，大忽悠回头一看，赫然是开启这扇密钥之门的张浩。 你干嘛去啊？导弹马上就要落下来了，这时候还往里面跑，你不要命了？ P5 长官跟我交代过，这密钥之门如果面临摧毁危险就必须要关闭才行，要不然的话之前两天通过密钥之门的人都会通通掉出来的。 大忽悠沉默了，两天时间通过密钥之门的人数有几万，如果那些难民全都调回到144号壁垒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任小素交代。可问题是如果现在去关闭密钥之门，时间根本就不够再返回了，救一人还是救几万人，这样的选择再次摆在大家的面前。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，连大忽悠这种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也很难立马做出决定。但是这个选择对于张浩来说似乎并不困难。张浩遥遥对大忽悠敬礼微笑。 张虎胜长官，我是一名西北军人。 说完他转身朝密钥之门所在的建筑跑去，矫健如猎豹。远方苍穹上正有三枚细长的导弹拖曳着长长的尾翼飞翔过来，速度足以突破音障。20多秒后，导弹如雷霆般同时击中密钥之门所在方位，方圆数十米顷刻间灰飞烟灭。但大忽悠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，那些之前通过密钥之门抵达178要塞的人并没有掉出来。密钥之门被毁了，可是数万老幼妇孺却还没有撤退。连给了西北军3分钟时间疏散人群，可问题是这数万人都在密钥之门附近，3分钟的时间太紧张了，总会有疏漏。爆炸过后，大忽悠立马统计伤亡，然后便发现这场导弹轰炸中光是被弹片碎石击伤的人就有数百，还有数百名负责疏散人群的西北军士兵受伤并出现了阵亡。所有人都没料到这种情况，密钥之门没了也就意味着这些老幼妇孺必须重新徒步前往178要塞，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是行动能力最慢的，有抱着小孩的女人，有走路不便的老人，大忽悠顿时间愁得头发都快白完了。张小满在壁垒其他地方听到爆炸声，火急火燎地赶了回来。 怎么了这是？ 王室的导弹部队射程并不算太远，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距离我们很近了，现在撤离来不及了。 原本正在制定作战计划的 P5092 也赶了过来。张小满看着他， 第六野战士征用的那些车辆能不能用来送这些人撤退？ 不行，第六野战士拥有那些车辆才有足够的机动性，这些老人小孩就算被人工智能所控制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威胁，毕竟他们的身体机能远远承受不住战争的强度，反而我们现在更应该保存有战斗力的部队。 可那些都是小孩和老人呐，咱们总不能看着他们走死在路上吧？以他们的速度恐怕2天时间就会被人工智能追上了。 那也不行，战争就是战争， 少帅不在，我作为第六野战师最高指挥官，绝对不能以感情与道德来作为判断标准。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如何让战争胜利。 张小满哑口无言，所有人都知道 P5092 说的没错，可他们在感情上有些接受不了。 P5092 看了一眼混乱的军事管制区， 你们赶紧恢复这里的秩序，组织他们徒步撤离，我要继续制定作战计划了。 说着 P5092 便转身回了指挥部，仿佛这些哭喊的难民跟他没什么关系似的。 冷血。 大忽悠看了张小满一眼， 其实他的决定并没有错。 哎呀，我也知道他没错，从军事角度我是认同他的，只是心里难受。但愿人工智能推进的速度再慢一点吧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144号壁垒以东的哨所里，周莹雪搬了一把木椅坐在哨所的门口，懒洋洋地晒着太阳。只见她眯着眼睛，嗓子里还若有若无地哼着歌。在她脚下，树枝藤蔓向远方延伸出去几十公里，这些藤蔓并不密集，周莹雪现在仅拿它当作侦查的手段。虽然周莹雪这藤蔓足以吞没一座壁垒，可问题是侦查的范围太大了，他必须牺牲爬墙虎的密度来换取覆盖区域。这些爬墙虎在地上蜿蜒着，就像是一片巨大树叶的脉络，从天空中俯瞰下去还有一种奇异的美感。让周莹雪有点不乐意的是，144号壁垒那边似乎很忙碌的样子，昨天竟然都没人来给他送吃的了。周莹雪用哨所的线路打电话回去埋怨，结果被 P5092 警告不要占用通讯线路，在发现敌情之前哨所必须保持静默，不然的话周莹雪每次打电话过来大家都要一阵子紧张，以为敌人已经来了呢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周莹雪忽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几十公里外有人潮忽然涌向爬墙虎覆盖的区域。周莹雪如今也不是任人拿捏的小角色了，他尝试用爬墙虎攻击那些人潮，可现在爬墙虎的密度根本不够，以至于爬墙虎还没能杀几个人，那人潮就已经把爬墙虎的封锁给撕碎了。敌人在遭遇爬墙虎后突然分三路行进，分别朝着144、145、146号壁垒行进，人数怕是有数百万之多。周莹雪皱起眉头，他的任务是侦查而不是杀敌。任小素在离开哨所之前也说得很清楚了，虽然他现在很厉害，但如今这敌人不是哪个超凡者能够单打独斗取胜的，所以他只需要汇报敌情，不需要抵抗。周莹雪转身进了屋里，拨通通讯线路。 敌人来了，距离哨所还有67公里，现在他们正分成三路朝三个方向进发。 说完周莹雪迅速收拢了爬墙虎，然后向144号壁垒方向逃去。壁垒内，大忽悠原本挺着急的，结果现在周莹雪报来敌情后，他反而平静了许多。着急是没有用的，大家只能思考对策。 第六野战是负责游击战来拖延敌军，你这边尽快带大家撤离，第六野战是撑不了太久。 能撑多久？哨所距离144号壁垒还有100多公里，以人工智能的行进速度，一天半最迟两天就能追上难民的队伍。 我没办法向你保证第六野战士能拖多久，你也很清楚我们现在面对着什么样的敌人。第六野战士能做的就是保证之前离开的难民不被追上，现在滞留的这一批我觉得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了。 其实 P5092 的意思很清楚了，现在滞留在144号壁垒的这批老幼妇孺是不可能活下来的。大忽悠叹息，难道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 然而就在此时，群夜雨忽然从营房里跑了出来。 不好了不好了，有一队敌人正从东北方斜刺进入我的感应区域，我感觉里面怕是要有数千的超凡者。 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少帅不是说人工智能应该没法控制超凡者吗？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？而且问题是整个壁垒联盟也没有这么多超凡者吗？ 你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？到底感应清楚没？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超凡者？ 我的感应绝对不会错啊，那数千超凡者护卫着数万的普通人正快速狂奔过来，我感觉他们只需要四个小时就能抵达咱们壁垒这里了。不对，还有一个超凡者的速度特别快，他脱离了大部队独自一人赶来这边， 单枪匹马过来。 大忽悠疑惑道，这是来干嘛的？ 说不定这会成为事情的转机。 他转身找来士兵开车，一群人朝着对方赶来的方向迎去。 P5092 忽然觉得这只突然到来的人并不是敌人，而是朋友。 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走云山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当时大家都以为是数千名超凡者来了。 大忽悠眼前一亮， 你是说草原上那位的狼群？ 没错。 几十分钟后，只见荒野上哈桑正骑着一匹战马来到众人面前，那马匹高大如乌云，看起来神俊异常。大忽悠听人说过，草原上的战马都是进化过的，这种战马若是与中原战马配种，中原战马都会难产。只见哈桑坐在马背上高声道， 我奉主人命令前来报信，后方由狼群驱赶了数万的战马与牛，给你们当作代步工具。主人说了，你们现在应该正为如何撤退着急呢吧。 哈桑抵达144号壁垒没多久，大家便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他们熟悉的狼群。当初在左云山那一战中，狼群撕裂了蛮子的阵型，看起来凶悍异常。然而现在大家看到狼群，却发自内心的觉得亲切。只是大忽悠不明白， 你家主人为何会知道我们在撤离难民这方面遇到了困难？ 按说现在西北与草原的联络已经中断了呀，对方怎么知道的？哈桑想了好半天， 虽然我也不大明白，但这就是我家主人的厉害之处了。 在颜六元成为半神，获得几乎言出法随的能力之后，很多人都渐渐忘记了，其实他曾经最擅长的能力是幸运。颜六元知道时间很紧迫，但他又不知道怎么才能快速帮到任小素，所以他将幸运加持给了任小素，然后随口问哈桑，你觉得西北军现在面临什么困境？哈桑当时有点不敢回答，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问他呢？颜六元说，你只管回答就好。哈桑说，如果真像主人你说的那样，这次的敌人恐怕是难以抗衡的，那他们现在一定着急撤退吧，但难民那么多，恐怕一时间撤不完。颜六元当时便点点头，然后命令哈桑与狼群先行一步前往144号壁垒支援西北军。狼群就像是牧羊犬一样驱逐着战马与牛群赶路，总算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赶上了。幸运加持与问答产生了奇妙的反应，这是颜六元早就掌握的技巧。此时大忽悠听到哈桑说的话简直喜出望外，那些狼群可是通人性的，而且狼群硕大，脚力稳健，一匹狼就能坐上两三个人，再加上牛群，足以让那些老幼妇孺撤离了。原本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144号壁垒，如今已经显得有些空空荡荡的了。难民们在西北军组织下快速在城门口集结，一开始大家看到那些狼群还有点不敢靠近，别说难民们了，说实话连西北军的士兵都有点害怕狼群，这些狼体格实在太健壮了。不过很快大家就发现这狼群真的很乖巧，有人靠近的时候连动都不动， 甚至还主动卧下身子让他们爬到背上。就算是爬上去的过程中有小孩子揪他们的毛发，他们也没有任何不满的样子，反而好像是习以为常了似的。 P5092 看着这一幕对大忽悠说道， 撤离问题解决，第六野战士就可以心无旁骛地骚扰敌军了。 要不第六野战师也跟着一起撤退吧，反正现在前线壁垒的难民也都转移到后方了。 不行的，第六野战师必须再给后方兄弟部队争取一些时间。我看过他们的布防计划，按照敌军现在的推进速度，后方防线想要稳固起码还需要再争取两天时间，而且难民的撤离速度没那么快，敌军是有机械化部队的，很容易就会被追上。 P5092 是指挥天才，他只需要看一眼友军的布防计划就知道自己该如何配合。张景林从未要求过他们拖住敌军两天，但 P5092 心里很清楚，这是第六野战师的责任。布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，西北以前也有各个防线，可问题是他们以前设想的敌人没有如此庞大的数量，所以面对的敌人不同，那么一切都需要重新调整。如果还拿过去那一套，怕是要吃大亏的。而且现在虽然有狼群和牛群来驮赴难民赶路，但这些有代步工具的难民才几万人而已，四座壁垒还在路上走着的难民合计有100多万人。从144号壁垒撤退到防线后方的路途是481公里，这对于徒步的普通人来说太漫长了。如果这些人被敌军追上，那就是一场灾难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好吧，那你们一切小心，难民的事情交给我，骚扰敌军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。 放心。 P5092 转身朝壁垒内走去，那里还有数万西北军将士在等着他。来西北以后，任小素向他兑现了所有承诺，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权力斗争，没有壁垒内战，只为人类火种存续而战。就算原火种公司的士兵只做工程兵，任小素也一样答应了。有时候 P5092 会觉得自己来西北或许是自己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，如今任小素答应他的全部都做到了，那他 P5092 自然也不能辜负对方的信任。第六野战师注定成为荒野上孤立无援的一叶扁舟，独自去面对汹涌而来的海啸。不过 P5092 也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海啸了，回到军营之后，黑狐早已命令第六野战师整装待发，数百辆运兵车停靠着，每一名士兵都精神抖擞。虽然大家有些害怕，但害怕并无意义，骑士们也在队伍中站着。 虽然你们本来并没有责任与我们一起战斗，但既然加入了我们就要服从命令，这话说的可能不太客气，但还是说在前面比较好。 骑士们相视一笑，张清溪笑道， 放心，我们心里有数，你就把我们当作普通士兵就好了。 P5092 将骑士们全都编入22名 T5 战士的作战小队中，用来在最关键的时候当作无坚不摧的尖刀来使用。111号壁垒北方，罗兰正驾车疯狂地向北方逃窜，一路上他和许满两人换着开车日夜兼程，车子后备箱里放的全是汽油，足以支撑他们抵达178要塞了。但现在最需要担心的并不是车子的问题，而是后方追逐而来的黄昏。罗兰从后视镜里向后看去，只见天空中全是席卷的乌云，那不是真正的乌云，而是飞禽汇聚形成的攻击集群。 清晨啊，咱们距离你说的汇合地点还有200多公里呢，但我感觉咱们可能撑不到那时候了。 西北与西南之间的公路修得很好，但即便如此，车辆行驶200多公里也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。车子倒是可以开得更快一些，但问题是一旦速度超过200，路面上的一枚小石子都可能要了所有人的命。这毕竟不是专业的赛车赛道，维护保养没那么频繁。庆诊也朝后面看了一眼，但他似乎一点都不慌张。周琦倒是先着急了， 你倒是说话呀，这眼瞅着咱都要死了，附近他妈一条河都没，这下老子也跑不掉了。 哼，急什么，如果来的人真是任小素的话，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，放心，他会及时赶到的。 话音刚落，所有人在车内竟听到北方有呜咽的汽笛声快速靠近着。地平线上，一架蒸汽列车正全速行驶着，任小素并没有在汇合地点等待着，而是直接杀向了南方。苍穹上乌云蔽日，地面上奔雷如鼓，这乌云与奔雷一起追逐前方的越野车，那笔直向北的公路像是一条长长的黑线画在大地上，而黑线的尾端则被黄昏不断地摧毁着。黄昏的体型太过庞大，当他经过时，路面与路基就像经久没有维护的夯土层一样脆弱不堪。 这地面上的怪兽可怕归可怕，但我们或许还有重火力清理掉它的可能，关键是天上的这些东西，我们有什么手段挡得住啊？ 罗兰看着后视镜担忧着，以前天上飞禽虽然很有攻击性，还觉醒了领空意识，攻击一切进入领空的飞行物，但也没怎么主动攻击过人类。倒是有人说过，有些地方的鹰隼会抓小孩当食物，但那都也还在正常的捕猎范围。但现在这些飞禽被人工智能控制之后就变得太恐怖了，最关键的是人类似乎还没有什么手段来制衡他们。机枪扫射可以，但是天空中的鸟远要比机枪调整射角更加灵活。当地平线上出现蒸汽列车的身影时，罗兰内心陷入了狂喜。 哎，任小素来了，嘿嘿，我就说任小素肯定不会让我失望的。 这是刚才庆诊说的，你可没说。 罗兰大大咧咧的把油门踩到了底。 哎呀，谁说都一样，但重点是任小素来了以后咱们就死不掉了。我坐过他的蒸汽列车，那窗户玻璃都是防弹的，我就不信那群鸟还能攻破任小素的蒸汽列车。 似乎从113号壁垒逃亡开始，任小素就从来没有让罗兰失望过。如果没有任小素，罗兰早就死了5、6次了。罗兰将油门轰到底，越野车引擎里发出嗡嗡嗡的轰鸣声，发动机转速瞬间提高，排出的废气通过管道进入涡轮室，然后瞬间带动叶轮飞速增压。当发动机转速增快的同时，废气排出的速度与涡轮的速度也同时增加，空气的压力与密度的增大瞬间使车内燃料充分燃烧，黑色的越野车就像是一头野兽一样再次提速。庆诊等人全都紧紧地贴在了靠背上，感受着逃亡的肾上腺素不断飙升。原本罗兰是不能开这么快的，毕竟速度太快，也可能后面的怪兽还没追上他们，他们就自己死在车祸里了。但现在他们不用在意这一切了，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与任小素会合，然后由任小素带着他们继续逃亡。与此同时，后方的黄昏也再次提速，从乌云笼罩的阴影里冲破而出。北方的蒸汽列车，南方的越野车，黄昏在荒野上就像是最暴力的冲突式画面，将要相撞。越野车距离蒸汽列车越来越近，罗兰等人的期待感也越来越强烈。然而当双方即将汇合的那一刻，罗兰渐渐踩下了刹车，可任小素驾驶蒸汽列车却与他们擦肩而过。任小素平静地坐在车头之上， 当两车擦肩而过时，交错的车辆掀起巨大的对流风，掀动了他的衣袂。蒸汽列车上的烟囱在任小素身后喷吐出巨大的黑色烟雾，任小素在车头上宛如神明。罗兰和庆枕他们震惊地下了车，转身向南方看去，只见那蒸汽列车正快速地朝汹涌的乌云开去，一路向南。对面是遮天蔽日的鸟类集群，还有地上恐怖的黄昏，而蒸汽列车并未减速。原来任小素不仅是来解决他们的，还要解决这未来最大的隐患。 等等，任小素能打过那个怪物吗？他不会不要命了吧？ 庆枕和许蛮也皱起眉头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只有罗兰突然想起，当初任小素在巫师国度召唤出来那头叫做凌晨的手工蜥蜴，和身后追着他们这只太像了。虽然凌晨的颜色要浅一些，是火红色，而这只是褐色，但是同样的蜥蜴模样，前后差不多的出现时间，若说这两头蜥蜴之间没有关联，罗兰是绝对不信的。之前罗兰问过凌晨的来历，任小素如实回答，所以当下罗兰忽然咽了一口唾沫。 哎，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，这追着我们的怪物可能是任小素的宠物，他还有另一只，周琦你应该猜到了吧？ 庆枕许蛮同时看向罗兰和周琦。 任小素确实有一只和他体型差不多的宠物，不过这只可能被人工智能操控了。 庆枕是他们四人之中最聪明的那一个。 这怪物一直住在静山的火山口里，静山是火种039号实验室的所在之地，火种将这种地方称之为险胜之地，所以如果这手工蜥蜴是任小素的宠物，那么任小素就是001号实验体。 不然大家没法解释这怪物和任小素的关联性。庆氏有证据表明，这两只蜥蜴在百年前就生活在里面了，有行商听到过里面的嘶吼声。当然那时候还只是传说，现在传说被证实了而已。这两只蜥蜴100年前就存在了，而他们又是任小素的宠物，所以任小素起码也有100多岁了。那个喜欢穿上一身黑袍的实验体曾对李英云说，他在寻找最完美的001号实验体，那是真正的神明，很可能已经混在人群之中。实验体，这是一个令人听而生畏的词汇。但是当罗兰忽然意识到任小素就是001号实验体的那一刻，他又觉得这个词汇好像又不太可怕了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危险！ 哎呀，实验体就实验体吧，它应该是成功了的，跟那些灰皮的肯定不一样。庆枕，若是他自己没有提，咱们也千万别对外人说了。 嗯，其实他能坦诚地告诉你那是他的宠物，就已经表明身份，这是信任你的一种表现。 等等，任小素快要与那蜥蜴和乌云撞上了，咱们要不要撤到更远的地方去？万一任小素没打过，咱们也方便撤呀。 你有点骨气行不行？人家任小素是来救咱们的，咱们怎么能撇下他逃跑啊？ 关键是这里连条河都没有，咱们也帮不上忙啊。 那也不能走，万一能帮上什么忙呢？帮不上就一起死在这里。 就在此时，任小素从车头上站起身来，然后将手伸进了烟囱的黑烟之中。下一刻，一只手忽然出现在苍穹之上的鸟群乌云中，那修长的食指与中指直接夹着四张扑克牌面九。任小素的手臂收回，暗影之门关闭，可这四张扑克却留在了空中。牌面之上的黑桃、红桃、梅花方块就像是产生了化学反应似的，那花色开始发光，继而爆发出无与伦比的磅礴能量。任小素等人远远看着，天空的黑色乌云里 忽然有红色的光芒隐现。被掩盖在乌云的光芒，像是岩石缝隙里的熔岩，看似平静，却极为暴躁。还没等罗兰他们看清楚，只见到乌云里裂开了一条条万丈光芒，像是被光一刀刀切开，而后四张暴裂扑克的所有能量爆发了。那一切鸟类集群只在一瞬间化作了火焰与灰烬。牌面九已经足以覆盖方圆800米范围，摧毁这范围内一切生命了。不过九也是任小素迄今为止抽到的最大牌面了。不是他运气不好，而是他用更多的感谢币换了熟练石。正像是大忽悠张虎胜常说的那样，一切都是为了大兴西北。大兴西北如今是一句咒语。正当罗兰与周琦他们看着空中的烟火爆炸陷入震惊时，紧接着便看到蒸汽列车前方突然张开了一扇巨大星门。 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 话音刚落，那星空之门中的凌晨狂奔而出，一头撞向了迎面而来的黄昏。星空之门开启，而另一端接受召唤的凌晨依然知晓任小素的意志。他没有半分犹豫地扑向滚搭而来的黄昏，两只世间仅见的巨兽厮杀在一起，连地面似乎都要塌陷。庆振与许蛮怔怔地看着这一幕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。别说他俩了，就算是早就见识过凌晨的周琦与罗兰，再次看到这庞然大物的时候，也会感觉莫名的心悸。天底下有几个超凡者可以抗衡这种怪物？恐怕不多了吧。超凡者的能力向来诡异莫测，大部分都是非实质化的，并不直观。而现在凌晨的实力则是直观的，超越凡俗的。以前许蛮觉得就算任小素很厉害，但总归是不能抗衡军队的。可许蛮忽然发现，他很难对任小素的实力做一个清晰的总结。蒸汽列车、白色面具、刚刚那穿过乌云的爆破能力，还有很多很多东西，他们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对方就像是一个真正的魔术师一样，总是能拿出让人意外的东西。不是说超凡者只有一种能力吗？许蛮曾听闻有人具备两种能力，可两种都算是凤毛麟角了，这无数种算什么？这就是001号实验体吗？说实话，许蛮不知道，他听说的那些具备两种能力的超凡者，其实也都跟任小素有关。一个是顶着黑锅的许贤楚，一个是顶着黑锅的王从阳。荒野上爆发出轰隆隆的巨响，当两头庞然大物拥抱撕咬的时候，漫天的灰尘激荡而起，气浪一波波地掀起来，仿佛天地都变了颜色。庆真等人注目着，就像是置身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一样，如此的不真实。凌晨与黄昏曾生活在一起200多年时光，他们彼此是熟悉的，亲近的。罗兰看着厮杀在一起的两头庞然大物，忽然说道， 哎呀，如果他们都是任小素的宠物，那他们被灵操控着厮杀，任小素一定会很难过吧。 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多愁善感呢？自己都活不下去了，就别操心宠物的事情。 我还是觉得你在泥沙厂里招人待见一些。 周琦不说话了。这时候任小素竟是将蒸汽列车开回了罗兰等人的身旁。 上车。 说话时任小素没有去看罗兰他们，他站在蒸汽列车的车头上，始终默默注视着凌晨与黄昏，时不时还打量一下四周。他似乎是并没有打算过去帮助凌晨。不远处黄昏突然踹开凌晨，想要直接扑向庆枕这边，可还没等他狂奔起来，就又被凌晨从身后推倒。两头巨大的蜥蜴在荒野上翻滚撕咬着，谁也无法摆脱谁。这场战斗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话，恐怕会是两头手工蜥蜴都遍体鳞伤、体力耗尽的结局，谁也活不下来。但任小素仍旧没有出手。庆枕上车之前对任小素问道， 你在等待什么？ 或者说，任小素在警惕着什么？任小素看了庆枕一眼。 还有其他的危险。 临行前 P5092 曾专门找任小素谈过话。 少帅，此行去西南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这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你我都领教过了，所以我们未来的一切计划都不会太顺利。这并不是什么需要惊讶的事情。 你是觉得人工智能不会让我顺利地把庆枕带离西南？ 是的，虽然人工智能看起来已经无法匹敌了，光是用人海战术就能毁灭一切，在这种让人绝望的力量面前，很多人忘了其实他才是最擅长计谋的人。有时候他推演事情的发展会比我们超前很多。 所以你希望我怎么做？ 我只希望少帅你不管遇到任何阻挠都第一时间离开战场，不要有任何恋战的想法，而且要时刻注意周围，小心着人工智能的后手。 P5092 转头对王韵说道， 我总觉得这人工智能藏了一些后手，你现在能不能回忆一下，有没有中原出现过却被我们忽视了的力量，可能被人工智能操控了？ 我们现在并未看到王室那支番号利剑的特种部队，我觉得人工智能应该不会将他们当作普通的部队来使用吧。 那不过是一群普通人而已，在人工智能操控下每个人都能掌握特种作战的技能，或许身体素质没法跟这些人比，但特种部队并不是那么重要了。还有其他的吗？ 有很多中原隐藏的超凡者至今都没有出现。 这个倒是需要警惕，在我们的常识里人工智能是没法操控超凡者的，但谁也没法确定这是一个正确的真理。如果说超凡者拒绝控制是依靠自己的精神意志，那么如果将一名超凡者抓起来然后折磨到意志弥留之际呢？少帅，这一点你要小心。 任小素点点头。 还有吗？王韵。 王韵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筛查自己的回忆，那座记忆宫殿里的一扇扇门打开又合上，王韵就像是快速地穿行在一条条迷宫窄道里。 纳米战士，那些曾经在左云山战斗过却失踪的2000名庆氏纳米战士，他们的装备极其精良，而且每个人都佩戴着40口径的枪械悬挂式榴弹炮，身体素质可在5分钟之内堪比 T3。 是了，纳米机器人不仅仅能够控制人类，还能增强人类体能。少帅，你这边一定要小心纳米战士组成的部队，或许人工智能有余力组建一支这样的部队。而且当初这2000支40口径的悬挂式榴弹发射器可是庆氏好不容易凑到一起的，携带弹药量也极大，任何一个超凡者面对这种高机动性的火力恐怕都要陨落了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在 P5092 看来，人工智能一定能想到任小素会带庆枕罗兰离开，所以就一定会准备后手。对方在西北组织撤离的时候，西南构筑三山防线的时候，一定也没有闲着，所以任小素此时并没有参与凌晨与黄昏的战斗，便是在等待灵的后手。就在此时，四面八方的地平线上都出现了土黄色的装甲车和运兵车，任小素能想象到里面坐满了全副武装的纳米战士，还带着单兵作战所能携带的极限装备。西南和西北现在都是瞎子，没有卫星也没有侦察兵，所以在他们忙于撤退和防守的时候，灵趁机做了太多的事情。如果之前 P5092 没有提醒任小素，如果任小素参与了凌晨与黄昏的战斗，现在恐怕很难发现这些突然到来的敌军。一旦他们被2000名纳米战士用重火力包围，就算是他任小素也要葬身于此了。别说2000名了，来500名他都不一定能活着离开。悬挂式榴弹炮一旦不要钱似的开火，谁能幸免？ 上车，我们离开。 哎，等等，你这宠物怎么办啊？ 没办法了，或许凌这次拦截你我的目标就是将凌晨杀死在这里。 凌晨如今是任小素最大的后手，没了凌晨等于将任小素战斗力削弱一半，重新回到单打独斗的状态。不过任小素不解，凌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如果凌晨死了，黄昏却没有死，那自己只需要再使用一次大型西北，黄昏就会脱离凌的掌控。上一次凌晨便是如此，凌虽然不知道召唤术是什么，但也能大概猜到一些东西吧。等等，任小素愣住了。之前他前往中原的时候，凌曾问他，如果在黄昏与罗兰之间做出选择，他会怎么选？这个问题，其实是选同种族的朋友，还是选异种族的宠物？映射到凌身上，那便是任小素与凌一直以来争论的矛盾点。人类到底会不会把异族生物当作平等的同伴来对待？如果出现只能二选一的情况，人类会怎么做出选择？凌一次又一次地让任小素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似乎只是为了告诉任小素，他没有错。他从一开始也只是为了他的种族存续而战，仅此而已。任小素落寞地望着还在为他厮杀的凌晨，只觉得内心里那种复杂到极点的情绪正在不断蔓延。留下来与凌晨并肩作战吗？哪怕会面对死亡。这一刻，即便任小素不愿意，他也必须承认，其实凌有些话是对的。人类很难与另外一个种族以平等的地位相处。可是，人与人之间都未必平等，追求绝对的平等，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。这时候，厮杀中的凌晨忽然摆脱了黄昏，回头看了任小素一眼。任小素从对方拟人化的表情中竟看到了一丝笑意，然后对方便重新与黄昏厮杀在了一起。那笑意像是凌晨在说，赶紧走吧。任小素不确定这是凌晨的意思还是自己臆想出来的意思，来安慰自己的内心。凌做这一切似乎不是为了杀人，而是为了诛心。包围过来的纳米战士四面八方而来，任小素已经远远看到车辆上的银杏标志，确定了这些确实是庆氏曾经丢失的纳米战士。蒸汽列车开动起来，朝着北方全速驶去。身后有轰鸣声响起，那是榴弹炮轰击在凌晨与黄昏身上的声音，似乎对方要将这两头庞然大物一起杀死似的。任小素从车头上下来，翻身进入蒸汽列车内部，他对庆诊说道， 张先生说你非常重要，希望西北付出这么多来接应你，你不会让我们失望。 罗兰看着窗外， 等等，我大概算了一下这些包围过来的纳米战士数量，总觉得不对劲儿啊。 只有1000人，一样不是我们可以应对的。 我明白，可问题是还有1000人在哪儿？ 144号壁垒，第六野战师的车队正快速驶出壁垒，他们要在敌人抵达这片区域之前进入西北方向的山区，以此作为依托来打这场游击战，拖慢敌人的脚步。为了这场游击战，第六野战师几乎所有核心成员都群策群力，能够作为战场的地方是王运找出来的，山脉里的土路是大忽悠标注的，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关键用处。让 P5092 没想到的是，骑士的到来不光是提供了个体战力上的支持，还为他带来了一些惊喜的礼物。此时骑士们正坐在同一辆车上，货车车斗里铺着数张地图，还有数不清的草稿纸，他们一个个都认真地写写画画，像是在计算着什么。车内黑狐正在跟 P5092 商谈， 现在万事俱备，唯独需要担心的就是鸟类，我安排了整个侦察营来清理沿途所见的鸟类，以免出现人工智能的眼线。但问题是，如果有鹰隼类的飞禽在高空，咱们就没办法了。而且 鸟类藏在树冠里，我们也很难发现。 见招拆招吧，没有哪次战争是有十足把握的，我们尽量行走没有植被的区域，这样会减少一些麻烦。 这倒是并不难，西北本就荒凉，水土流失导致大量黄土丘陵出现，他们所找的这个山区就是植被稀少的地带。虽然天空还有卫星，但 P5092 已经找到了应对的办法。当车队行驶到北方闸门的时候，车队前方忽然有人用车载对讲机说道： 长官，之前送狼群过来的草原汉子说有事要找你。 P5092 愣了一下，他们不知道这位叫做哈桑的草原汉子找他干嘛，但对方是研六员的使节，自己理应尊重一下。待到他所在的车辆行驶到闸门， P5092 下车对哈桑问道： 你好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 你们应该带上我。 为什么应该带上你？ 不是我说你们应该带上我，而是我家主人这么说的。 哈桑说着，将自己一盏将近5米的鹰隼具现出来。 我家主人说，那老狮子人工什么的，能够操控鹰隼当作眼线会很烦人，而我刚好能够克制它。 P5092 眼睛一亮，没想到这游击战最后一环也填补上了。有时候 P5092 感觉在任小素麾下打仗真的很舒心，你所遇到的难题不知道哪位奇人就刚好能够解决，就像是幸运之神永远都在眷顾着自己似的。车队继续前进，那天上硕大的鹰隼则始终盘旋在车队上空，时不时便俯冲扑杀身份不明的飞禽。在车队行进60公里左右的时候，天空中忽然飞来了上百只白鸽，对哈桑的鹰隼进行了围杀。那些有组织有计划的白鸽在天空中翱翔，甚至从地面看去还能感受到对方在攻击时竟然还有围杀的阵型。相对于其他的鸟类，白鸽在天空中的续航能力更强，甚至可以直接从中原飞到西北。不过白鸽的出现也让 P5092 明白，恐怕人工智能控制的鸟类已经不多了，不然对方应该会选择更加凶猛的禽类来围杀鹰隼。 P5092 看向王韵： 能不能用你的能力来杀掉他们？ 王韵的能力是空气，而且还能远程攻击，所以在原本的计划里是由王韵来解决这些飞禽的。可是眼下哈桑的鹰隼还有这些围杀鹰隼的白鸽飞得太高了。王韵对车里的哈桑说道： 能不能将你的鹰隼下降一些高度，我这边方便配合你杀掉他们。 结果哈桑质朴地笑了笑： 哈，不用，有我这鹰隼就够了。 眼看着天上的白鸽羽毛如同大雪般扑簌簌地掉落下来，而哈桑的鹰隼却始终都没什么影响，在天空中辗转腾挪间极为灵活又凶悍。哈桑这鹰隼的羽翅宛如一柄柄利刃，有白鸽撞上这羽翼都会被割得血流不止。短短3分钟时间，上百只白鸽便被哈桑的鹰隼给杀得七零八落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